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《鬼吹灯》第二部《龙岭迷屈》，原著天下霸唱，编译校对播讲陈峰。上次讲到，在铁链的拖动下，一个巨大的黑色物品从水潭中掉了上来，哗哗声的水系咁流出嚟，因为火把嘅光亮有限，呢件嘢又黑，最初只係可以睇到个大概轮廓，又圆又粗，好似个大水缸咁。但係有一点可以肯定，唔係咩水里头嘅动物，而係个好巨大嘅物体。我哋边个都未见过太上老君嘅炼丹炉，唔通真係俾我讲中咗？边有咁巧啊！我为咗睇清楚啲，叫杨雪莉举起手电筒，我自己呢就举起插响地下嘅火把，控埋去睇仔细啲。呢个时候，整个黑色嘅巨大物体都被吊咗出水面。民兵排长佢哋几个将绞盘固定住，都行埋过嚟睇。水潭嘅直径唔到三米，就好似个大井眼咁。我哋企喺潭边，伸手就要摸到吊上嚟嘅嘢啦。响火把同手电筒嘅照射下，呢次系睇得十分清楚。只见呢隻大缸，至少啦吓，外形系十分似水缸嘅。缸嘅身上有无数嘅窿仔，刻咗唔少古怪嘅花纹。我同杨雪莉都见过好多古物，呢种咁奇特嘅，仲系第一次见到，实在搞唔明白呢隻嘢系用嚟做咩嘅，年代同历史出处都完全冇办法判断出嚟，更加就唔好讲系咩人费咁大周折，将佢用几条铁链吊响水潭中啦。我心谂呢隻烂缸使唔使收埋得咁秘密啊？呢隻缸嘅缸口系封住嘅，盖系尖顶。好厚好重，周边有六条横山扣死，想打开呢个缸嘅盖呢，肯定要将呢六条横山拆开先得。巨缸嘅周围全部都系手指尾咁大嘅窿，一沉入水潭里头呢，巨缸就可以通过呢啲窿入满水。但系只要用摇碌绞盘将铁链拉上嚟，巨缸中入满嘅水就会流晒㗎喇。天底下边会有人用呢啲水缸嚟装水嘅？但系呢口怪缸嘅功能好似唔单止系咁简单，就连民兵排长呢啲粗人亦睇出呢隻唔系咩太上老君嘅炼丹炉啦，忍唔住就问我啦： 胡首长啊，呢隻唔似系太上老君装丹药嗰个炼丹炉咧，反而系有啲似我屋企里头嗰隻漏水嘅烂水缸啊！ 我对民兵排长讲啦：排长同志啊，你咁就唔识啦。你屋企嗰隻水缸上面啊，有冇咁多花纹啊？你睇下有咁多花纹，造型又古朴，一定系件古董啦。你等住文物局发奖状俾你都得啦。杨处理睇完呢口怪缸，亦都好疑惑咁讲： 呢隻唔会系水缸，我睇好似系折磨人嘅刑具。 我对杨雪莉讲啦：我知道你嘅意思，你系讲将囚犯装入去呢隻漏水嘅缸里头，再浸入去水潭，等佢就快浸死嘅时候，再将个缸吊返起身，将里头嘅水放晒。呢种刑具呢系有嘅，以前我喺电影里头都睇过，嗰啲反动派呢就经常使用呢一种酷刑折磨我哋嘅地下党啦。不过我睇呢，呢口怪缸唔似系刑具，刑具又边度使雕刻咁多精美嘅花纹呢？呢口缸上面嘅花纹极之精美，一睇就系知道有啲年头嘅嘢啦。我哋乱估都冇用㗎啦，上去将个横生掹咗佢，睇下里头究竟有啲咩嘢再讲。讲唔好啊，里头真系有仙丹嘅。民兵排长就拦住我讲啦： 胡首长啊，冇有使得啊！万一缸里头封住只妖怪，将佢放咗出嚟，咁点算好呢？ 我对民兵排长讲啦，同你讲过好多次啦，呢种地方唔可能有怪物。啱先我哋睇到潭中铁链嘅晃动，可能呢系水潭下边连住地下湖，湖里头嘅大鱼大虾撞到呢一口缸啦，咁佢咪喐咯，唔好疑神疑鬼。你而家都仲系咁样，我亦都冇办法啦。我哋呢等事实嚟讲话，你哋都向后退开，掩护我就得啦。睇我点样单枪匹马上去拆开个盖呢，里头就算真系有妖怪都先嚟咬我。佢呀爷，我就要睇下边个够胆咬我。佢哋系拦我唔住，只好手搭手咁将我托到怪缸嘅顶上边。呢口奇特嘅怪缸同铁链之间非常坚固。我企喺上面虽然是有啲摇晃，但是铁链并冇断裂嘅迹象。我爬到怪缸嘅顶上，一摸之下先至发现呢口缸外边是包住三层油咗生漆嘅铁皮，非常结实，唔系寻常嘅瓦缸。心中暗闹啦，佢呀爷，咁结实嘅缸系用嚟装咩嘅呢？讲唔埋真系封住啲咩妖魔鬼怪喎。打开之后只系睇一眼，如果有情况呢即刻将个盖冚返埋就系啦。杨雪莉同啲民兵企喺下面，恶起个头嚟望住我，都替我抹咗把汗。佢哋不停口咁提醒我要加倍小心。我拆咗两个横山，抬手向下边嘅众人挥手致意讲啦。同志们好啊，同志们辛苦啦。然后继续耷低头拆解下一个横山。呢啲横山喺水中泡咗好耐，但系并冇生锈，用你一掹就可以掹甩噶啦。我啱啱拆到第五个横山，突然脚下嘅怪缸一阵晃动，似乎有乜嘢喺度大力咁挣扎。我企喺上面立足不稳，争啲系一头中咗落去。金黄用手捉住上边嘅铁链。其实原在半空的怪缸里头有嘢喐动啊！呢口缸毕竟系沉重，摇摆嘅幅度又唔大，只是我咧就冇准备，俾佢吓咗一跳。我掹住条铁链，只听见缸里头噼里啪啦乱咁响，真系有咩嘢响里头用力咁挣扎啦！唔通孙教授被困响里头，泡响潭中咁耐仲未浸死？下面嘅杨雪莉同三个民兵都听见声，都对住怪缸大嗌孙教授嘅名，要佢唔好心急，我哋马上就会将佢救出嚟㗎喇。缸里头不断有声音传出嚟，但係始终冇人回答。我救人心切呀，边度理得咁多，立即将最后嘅横山掹甩。缸上回旋嘅空间好有限，我於是用手掹紧铁链，用隻脚想将个盖踢开。这个时候我脑里头突然出现一个想法。古时候有一种缸棺，以缸为棺，将死人装在里头。不过十分罕见，我从来未撞到过。唔通这口奇特的漏水大缸就是一口缸棺，里头有些死而不灭的僵尸作祟。我们这次来陕西只是带了两支手电筒。不过都在杨雪莉的包里头，我依家爬到缸的顶上边，身上除了摸金符之外，乜嘢器械都冇带，连只黑雷提子都冇。不过我随即打消了这种念头了。我对我那本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是非常信任的。既然按照书中记载，这种地方不会有僵尸，就肯定不会有的了。佢呀爷，呢度如果真系有种子啊，我翻去之后就将嗰本鬼书烧咗佢。于是，一咬牙关，硬住头皮，将个缸盖踢开。洞中本嚟就黑暗，杨雪莉同三个民兵都举住火把响下边。我呢个时候人响半空，只见怪缸中黑麻麻，再加上被下边个火把将眼睛一晃，更加系咩都睇唔见。我护低身，想叫下边嘅人抛支手电筒上嚟。啱啱一乱腰， 只闻到一股腥臭直冲入鼻，逐到气都喘唔过嚟。我连忙揞住个鼻，攞眼睛向缸中一扫，黑暗中只见有只白色嘅人手从缸中伸咗出嚟。我惊叫啦，孙教授，连忙伸手去握住嗰只手，想将佢拉上嚟。但系我只手一掂到缸中嘅呢只手臂，就觉得唔对路啦，又湿又硬，系手骨而唔系生人嘅手。反应过嚟已经迟啦，因为太心急啊，已经掹住手骨，将一具擘大口嘅骷髅人骨扯咗上嚟。虽然光线好昏暗，但系骷髅骨俾我扯咗出嚟，睇得十分清楚，白赖晒，水汪汪。呢件事情完全超出咗预料，吓到我大嗌一声，从缸上头翻咗落嚟，一头中咗入水潭。呢个深潭中嘅水冰冷刺骨，我头朝下脚朝上咁中咗入去，俾啲潭水灼到我要死。好在我自细响福建海边长大，唔理系军区里头带跳台嘅游泳池，定系风高浪急嘅海边，都系细个嘅时候同肥仔佢哋游水嘅地方，水性就系嗰阵时练出嚟嘅。细个唔识死，好多次差啲系浸死喺水里头嘅。呢个时候跌咗入潭中，心里头慌乱，响水里头又擘唔大眼，又冇光源，我要即刻游翻去潭口啊！唔系实听鉴生浸死喺水里头，但系四周围一片漆黑，跌落嚟嘅时候个头仲晕下晕下。完全冇晒方向感，响水里头又听唔到声，真係好似死咗咁。正响我已经绝望嘅时候，突然眼前一亮，有人攞住防水手电筒向我游咗过嚟，唔系帝哥，正系杨雪莉。呢个潭口上细下大，一旦跌咗入去，两分钟之内游唔返嚟，就会浸死响下边。杨雪莉唔敢耽搁啊，从民兵身上攞起一条绳，攞住手电筒就跃咗入潭中啦。我知呢个时候再都唔可以扮嘢认叻啦，即刻握住杨雪莉只手，民兵排长喺上头拉扯绳索，将我哋两个掹翻上去。杨雪莉面色雪白咁讲： 你个老虎啊，呢次真系危险啦！我迟多几秒钟啊，唉，都唔知点同你讲啊，简直系险过剃头啦！ 我唞咗半日先回过神嚟，对杨雪莉又系感激又系惭愧咁讲：唉，你阿爷差啲游去见马克思啦，不过一回生两回熟，响鬼门关前边游荡咗几晕，亦冇咩好惊啦。再多几秒钟呢都冇咩所谓啦，最多你哋将我掹上嚟嘅时候同我做几次人工呼吸啦。我仲想讲几句嘅，点知你口悬响半空嘅怪缸里头又传嚟一阵阵声响，似乎系有人响里头敲打求救。众人一齐抬头望向吊响半空中嘅怪缸，心里头都系一个諗法：撞鬼啦呢次。我对杨雪莉讲啦：你唔使担心，我再上去睇下，如果我再跌入水，你记得即刻同我做人工呼吸，迟咗嚟唔切㗎啦。杨雪莉刮咗我一眼，指住民兵排长就对我讲啦： 諗咩呀你，要做人工呼吸我都会请嗰啲民兵帮你做啦。 我对杨雪莉讲啦：哈，你点解咁见外㗎？如果係换咗你跌咗入水唞唔到气嘅话，需要做人工呼吸，咁我十分肯定，万分绝对咁义不容辞㗎。我杨雪莉打断我嘅话对我讲啦： 我发现呢，一个是你，仲有一个是那个死肥仔，从来都不拿生死当回事。现在什么场合啊，还有心情开玩笑。是啦，我问你，你在上边看到什么啊，可以将你吓到跌咗入水的？是不是孙教授在里头啊？ 我一向以胡大胆自居，这一问就真是够晒鱼。怎样讲才不会冇面呢？我睇住悬响半空中嘅怪缸，讲俾杨雪莉佢哋知啦。呢个呢，即系咁嘅。 我啱啱一揭开盖，里头就唰唰声咁射出一连串无形连环夺命金针，真系好犀利嘅暗器啊！亦都好彩系我嘅身手啊！一唔慌，二唔忙，气定神闲，我一个绕子翻身就避咗过去啦。换咗第二个啊，边度仲会有命啊？杨雪莉无奈咁讲： 算罢啦，你我唔听你讲啦，你吹啦你，我仲系呢自己上去睇下好啲啦。 讲完将自己湿立立嘅长发拧咗几下，随手就盘住，亦同样叫两个民兵搭手梯将佢托咗上岗顶。怪岗里头仲响度发出声响，民兵又开始紧张起身啦，惊住岗中突然捐隻怪物出嚟。我告诫佢哋千祈咪随便开枪。接住响下面将手电筒掟咗俾杨雪莉，讲俾佢知呢口怪岗里头有副死人骨，等佢好有个心理准备，唔好好似我咁从上边跌咗落嚟。杨雪莉响上面睇咗半日，伸手攞咗样嘢，就从怪岗上面跳返落嚟，举起一个玉额递俾我睇。我同民兵排长接过玉额睇咗睇，更加迷惑不解了。我在潘家园做了一段时间的生意，眼力就好了很多了。我一眼就可以看出这只玉额是假的，两蚊鸡一只的地摊货根本不值钱。唔通这口怪缸中的白骨是个女人，而且还是死了没几耐。那她究竟是怎样被人装入这口怪缸中的呢？是死了之后装入去的呢？定是生的时候就装入去被人浸死的呢？用钢棺安葬这点就可以排除了。中国人讲究入土为安，绝对不会将死者泡在水里头。眼前这一团乱麻咁复杂的情况，真是一啲头绪都没有。杨雪莉对我讲了： 老胡，你估这口缸里头是乜嘢发出声？ 我答佢了：唔通系骨头成精？中国古代呢都有白骨精咁嘅讲法，不过白骨精响好多年前就被孙悟空消灭咗啦。唔通呢度又有个新出道嘅，又想我哋老百姓受罪呀？杨雪莉笑住讲啦： 哎，你真系识会联想啦，唔系咩白骨精，啱先我睇得好清楚，缸中一共有三具人骨。都是成年人，底下边还有二十几条圆形的怪鱼，虽然只有两三尺长，但是这种鱼的力气大到超乎寻常。缸里头的潭水被放干晒了，所以这些怪鱼就在里头动动动，这样才有响声传出来。未将这只怪缸吊起身之前，我看见铁链在水潭中晃动，可能就是这些鱼在缸里头打胶游动所造成的。 咦，这就奇怪了，这些是什么鱼来的？他们是怎么跑入来这个封闭的缸里头的呢？他们食死人的？ 那我就不清楚了，我从来没见过这些这么怪的鱼。我想呢，这种鱼不是事先装入去的，有可能这些鱼本身就生长在这个水潭里头，有人故意将死尸装入去这个全部都是细窿的缸中，沉入到水潭之中，未长大的鱼仔呢就可以从缸身的细孔中游入去。 我听了杨雪莉的话吃惊不少。我不是很明白你的意思，你是说这里有人用人肉来养鱼，等人肉被食光晒了，鱼就养肥了，大鱼冇可能再从缸里头游返出去。不过咁样养鱼有咩用呢？真係太核突啦。民兵排长突然插口讲啦： 一号二号走长啊，我睇咗半日呢隻鸭呢，我好似喺边度见过啊，好似係村里头嘅一个女人带嘅，佢嫁咗出去好多年啊，从来唔同屋企来往。前几个月呢先第一次回娘家。当时呢佢係带住呢隻鸭俾我哋睇。 仲同我哋讲啊，呢个呢系佢响广东买嘅，值成1000蚊。村里头嘅婆娘都睇到眼红晒，翻去都抱怨自己嘅男人冇本事，买唔起呢种成1000蚊嘅首饰啊！ 我一听就觉得有啲 QK 啦，即刻问文兵排长后嚟点啊？文兵排长就讲啦， 后嚟呢就冇后嚟啦。这个女人呢就声都唔声就走咗。村里头啲人呢仲以为佢係同屋企闹交返咗去外地。依家睇到呢隻鸭呢，唔通呢个女人俾人害死咗。 我哋正喺度商议緊，突然听到地穴嘅坡道上面有脚步声响起。我以为外边守候嘅两个民兵见我哋半日都冇返去，唔放心就落嚟揾我哋。点知拧返转头一睇，落嚟嘅几个人中为首嘅正系孙教授。我又惊又喜，连忙行过去对孙教授讲啦。教授啊，你真系吓死我哋咯。我为咗一件大事千里迢迢嚟揾你，仲以为你俾食人鱼食咗添。你去咗边处啊？点解突然又从后边出嚟嘅？孙教授睇见我都系一窒，冇諗到我又嚟揾佢，而且会喺呢度相见。听我将前因后果简略咁讲咗一次，咁先明白系点样一回事。孙教授仔细睇咗睇呢个洞穴中嘅情景，对我哋讲啦： 呢隻缸呢系害人嘅邪术，我以前喺云南见过啊，见过。睇嚟呢件事已经唔属于考古工作嘅范畴啦，啊，唔属于啦，要搵公安啦。呢个地方唔系讲话嘅地方，大家唔好破坏现场。我哋有话都上去先讲啦，啊，上去先讲啦。 于是一众人等都按原路返回，村长等人见到所有嘅人都安然无恙，自然是十分欢喜。我将事先应承俾民兵嘅劳务费找清咗。民兵虽然冇食到仙丹，但系攞咗酬劳，亦都系个个高兴，人人拍手。孙教授请村委会嘅人通知警察，然后带住我同杨朱莉到村长屋企食晚饭。我心中有好多疑问，于是就问孙教授：呢个地穴究竟系点样一回事啦？孙教授对我同杨处理讲咗事情嘅经过。原来佢先前带住助手落到地穴，亦睇到沉入潭中嘅铁链。当时佢哋冇喐绞盘，上嚟嘅时候响第一层嘅地道尽头又发现咗一条暗道，里头有唔少嘅石碑。地道嘅构造非常特殊，一共有两条道，一条明道配一条暗道，高低落差为2米，中间有一条横向嘅明道相连，石碑都响暗道里头。所谓嘅暗道呢，就系比明道低一截，有个落差，唔行到眼前系唔容易发现嘅。明道同暗道嘅尽头各有一间石屋。孙教授带住助手落到去下一层嘅暗道，查看里头嘅古代石碑。冇諗到嗰度嘅地势更加低，渗水比上面仲严重。连接两条地道中间嘅部分出现咗塌方，孙教授两个就被困喺里头啦。落去救援嘅人冇发现呢两条平行嘅地道，好在塌方嘅面积唔大，孙教授两个费咗唔少嘅气力，先搬开冧落嚟封住通道嘅石头。一出嚟就啱好遇到留守嘅民兵，知道有人落咗去救佢哋，半日都未返返嚟，就跟住两个留守嘅民兵一齐落去揾人。经过勘察，石碑店地下嘅地道属于秦代嘅遗址。呢种地方响附近仲有几处，都系秦始皇当年派方士炼药引嘅地方，后嚟废弃咗。除咗残存嘅石碑之外，再无其余嘅收获啦。不过呢啲石碑仲系有好重大嘅研究价值嘅。我问孙教授啦， 这个石盒中的六尊玉兽，以及地月水潭中悬吊的怪缸，又是用来做什么的呢？难道都是秦代的遗物？孙教授摇头说， 不是，石盒玉兽还有石屋下的地洞，包括铁链吊缸和先秦的地道遗迹是两码事，是两码事，都是后来的人放入去的。我在古南院就听讲过的了。这几年呢，没过几耐就有人口失踪，好可能呢是跟这件事有关系的。我呢就不是做刑侦的不是做刑侦的。但是呢可以根据我睇到嘅现场嘅呢啲嘢作出个判断同你哋讲下。当然呢呢、这个唔系咩国家机密，所以同你哋讲下都冇咩问题都冇咩问题。 咁想知道孙教授系点样分析嘅呢，我哋就下次再讲啦。